第三节翻嚟，头先嗰节做唔到二十分钟啦，因为都讲得唔系几好啦，因为真系好忙啊。呢几日其实好多嘢做，因为啱啱猫山王翻咗嚟啦，咁啊台嗰度有啲转变啦，一路做紧啦，都比较扯啲嘅。咁咧，如果有啲人咧想订猫山王啦，想试下敏迪啦，咁咧就嚟联络我哋啦。咁我哋咧就喺购物车啦。咁我而家咧就9月16号啦，或者15号啦，就同雅虎团购咧，同 store 嗰度咧，咪雅虎 shop 嗰度咧，即系倾紧啊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咁希望多啲嘢啦。咁而家咧啱啱好，因为东京嗰边咧，即系京都嗰边咧，有啲有机蔬菜啱啱同日本仔倾完咧，佢会寄啲过嚟俾我做样板，到时可能搞个开放日，大家上嚟试下啦，试下食先啦，好唔好食先啦，白砂或者沙律咁嚟做，咁样认为 OK 嘅，咁咪订啲翻嚟，咁啊同网友分享啦。咁而嚟下个礼拜四以后，每一个礼拜四七点钟就准时开饭，九点钟做直播。如果咧你哋咧系想上嚟啦，我。本身咧上个礼拜啱啱寻日就打边炉，唔系寻日就盘菜，下个礼拜就打边炉啦，系嘛？咁咧我哋可以咧睇下有咩海鲜啊，同埋咧蚝啊各样嘢咧，咁我睇下啦。咁啊，因为近期咧就想做冻肉，咁我都会睇下有冇啲靓嘅冻肉啦。咁我嚟打边炉啦。咁亦都有很多嘅素菜丸啦，寻日开咗两包台湾素菜丸，好好食。一啲斋嘅感觉都冇，咁会一路做啦，咁你哋嚟试下啦，因为寻日啲网友嚟试菜啦，咁呢就话哎呀好食啊，尤其啲虾啦，吓咁支红酒呢就因为真係冇酒，即係唔係酒嘅啲德国，咁卒之都开咗其他啲红酒喺度飲啦，咁都开心嘅，即係做完节目之后呢都倾到12点钟，同班网友咁喺度吹水吹水吹水，咁啊，好多嘅睇法啦，咁啊，个个都话喂，不如做翻依家男女咧，咁我谂住都会做翻嘅，因为咧请嘉宾难，咁啊猫姐一个人又未必做得到，咁有啲人又唔想话喂，成日都讲啲私事啊，各样嘢喺度啊，咁啊都系咁啦，咁但系节目始终要做落去嘅。即系人生始终要过，咁决定咗做咪做咯。咁咧，如果做直播嘅时候咧，希望喺多啲喺 Facebook 睇啦，因为次次都系 YouTube 比较多啲。咁咧就今次人少啲，咁啊少过上一次，希望大家啦，冇乜主题都唔紧要嘅。譬如好似你哋可以留言，我想讲乜嘢啊？咁我咪答你，哎呀讲乜嘢讲乜嘢啦。咁可能都好啲嘅，因为咧有阵时我唔知道咧，好多嘅听众啦，佢想。知道或者想讲边一类型嘅嘢，好似啱啱好啦，我哋而家系啦，恭喜阿 Johnny Fox 生日啦，因为佢真系生日，早几日就系阿肥龙生日啦，咁今日咧佢又话喺写字楼嗰度做紧嘢咁，啊好充实咁。咁其实我以前都系年年一月一号生日，我都系游行。冇办法啦，咁香港人都系咁啦，就讲讲啦，日本嘅媒体就喺度讲緊呢，就係呢次啊北大河完咗啦，啊北大河完咗啦，咁北大河完咗之后呢，黄岐山传闻啊都系传闻啫，未经证实，咁呢佢呢就收档，陈敏仪入局，即系换句说话，系认认真真咁，习近平可能真系正如我哋所想，佢冇能力可以做第二个毛泽东。黄岐山佢一个重要嘅棋，佢想千秋万世都好啦，佢系同黄岐山一个拍档嚟嘅。但系如果黄岐山，佢唔能够留任，我唔理你咩七上八落如何如何呢，你系挂跟住孙政才冇咗，你就焗住提陈敏仪上嚟。 如果陈敏仪上得嚟，即系话下届冇习近平，因为你嘅接班人浮咗上水面。呢、這个就系而家嘅形势。与此同时，我哋嘅之前嘅中联办副主任李刚，62岁，收档，调咗澳门，跟住收档。咁我唔知张晓明可以点样自处，因为咧啲人成日讲啊，习近平啊，大权在握啊，乜乜乜，我唔系咁睇。咁啊，通啲菜都唔系咁睇啦。诶、哎，有攀下关系先啦。我哋呢两个睇法好一致嘅。而家我哋可能好多网友都翻唔到墙啦，因为都 WhatsApp 又已经又开始收紧大数据嘅时代啦。咁啊，而家大陆咧就要缴械啦。咁而家嚟紧咧，我哋香港咧一个支付系统咧都有龙争虎斗嘅 PayPal 啦、支付宝啦、八达通，11月咧就已经开始咧用 QR code找数啦。咁咧嚟紧咧，微信支付咧都会登陆香港，争夺呢一个咧，希望香港做成一个咧冇现金流通嘅城市。但我相信唔会做得到嘅，因为香港人真系习惯咗方便习惯。其实用八达通其实系方便过 QR code 噶，除咗即系夹钱，即系大家夹钱食饭咯，边个找咗数，跟住除几多份，跟住咁样互相过数之外，如果各自俾嘅话咧，八达通就咁嘟一嘟咧，基本上咧就唔使揿喺个手机揿个 QR code 出嚟，跟住又对，跟住揿银码，喺八达通系相对系方便嘅。咁咧，但系咧就某一啲特定啦，鹿死谁手唔知道。咁啊，马云啊，擦啊林郑月娥鞋啦，又话哎呀，唔系我失去咗香港，系唔系香港失去咗我，系我失去咗香港。我哋阿里巴巴如何如何，亦都话俾大家听啦，即系香港仲有少少嘅规章制度仲喺度咯，所以宁愿放弃阿里巴巴咯。呢个系应该做嘅。唔好以钱行头，唔好咁，即系唔好下下都系咁功利咯，令到个社会咧正常翻咁运作咯，唔好样样都钱咯，呢、這个真系好重要嘅。如果唔系咧，永远都系一样。好多咧。大陆人或者香港人，你可以完完全全睇到嘅，佢哋而家又话要过澳门啦。今日咧访问佢哋啦，落大雨啊，打风啊，唔惊啊，各样嘢咁。但系实际系咪真系唔惊？吓、啊，香港人又互相标榜自己，哎呀，我哋基本嘅建设啊，做得几好啊，证明我哋先至系文明城市啊，我哋应该保留翻点样点样点样。其实香港。头先所讲嘅案件，各样嘢桩桩件件，都系我哋香港以前优良嘅传统、法治、基建冇咁容易，甚至人工岛啦，又话哎呀个桥墩啊石屎唔合格，跟住再揾第三者出嚟验，除咗目测之后验出嚟都真系合格，只系嗰个人系方便造假啫。即系香港仲守得住，你睇下柴湾就知噶啦。睇下柴湾就知杏花村，啲海浪打上去六七楼咁高，你有冇见到？除咗海水倒，即系海水冚落嚟落停车场嗰下，咁我相信啦，方便嘅就系嗰个停车场改造埋单位啦，密封咗佢，咁咪可以卖埋佢咯。啊，因为真系嘅，以后都好难停车喺度啊，因为咧经过呢一次咧，啲林宝坚尼又好，乜嘢都好咧。都要散水。啱啱做緊节目嘅时候呢，就李在容呢就宣判咗三星，佢就坐5年。咁啊，三星重大计划可能都要好多嘢都延迟㗎啦。 咁朴槿惠坐嘅机会真係好识好大。而文在寅上咗台之后致力打击贪污，希望成功啦。英六今日判泰国四千军警严防红三军，判佢赢，泰国政府或者军政府又未能解决，判佢输，红三军又会再嚟过，因为刑罪更加多人。但是在呢刻里面，英六走咗咯，同佢阿哥去咗传闻去咗新加坡，所以我话呢，世界嘅时局日日喺度变，睇变得更加好或者更加差啦。咁而大陆呢一个北大河会议完咗啦，亦都从来冇讲话系咪真系做紧，但系大陆好多而家够胆讲嘢嘅人都被封杀，封杀得好紧要，可能系毛泽东之后封锁言论最严峻嘅一刻咯。咁呢节讲到呢一度啦，啊，因为都要收工啦，今日好夜啦已经。咁多谢大家啦，咁下个礼拜四都会做直播嘅，希望大家 subscribe 呢个巴打台啦，入购物车度睇下有冇货品啱你啦。咁因为我哋做緊啲初炸冷压初炸嘅呢个希腊嘅橄榄油，咁比市面平啲嘅，咁而敏迪一个好有用嘅嘢，当你尤其你要转天气啊，气管敏感啊，哮喘啊，牛皮癣啊，呢一类啦，咁红斑狼疮都有用嘅，咁呃晒你都係298蚊，但我真係希望你哋可以尝试下改一改变啦，因为真係植物嘅提取物可能都真係帮到大家嘅。第二呢就订购猫山王啦，因为今年我哋呢就相继其他起步得迟，咁都有啲压力嘅。猫山王其他嗰啲呢我相信都好快会卖晒。咁而洗头水同精华素呢，我啱啱呢就订个1200支。咁我唔系话抽 15%， 我真金白银买嘅。同个代理攞，因为我同阿代理今日先啱啱呢开完会倾过。咁呢就我哋合作做。会做一系列嘅产品，系关于呢个头，即系呢个发型啊，头发嘅护理产品。咁我哋会一路做啦。咁如果呢有啲人想开咪讲旧朋友嘅，咁你可以俾条 link 啊，我哋个台长啦。咁而呢我哋仲招募緊分销商。咁因为呢澳门我本身有一个㗎啦。咁呢佢都做得几好。咁我哋而家会再研究会唔会再做得好啲嘅。咁呢另外呢就祝福澳门嘅网友啦，珠海嘅网友啦，江门台山嘅网友啦，如果有听嘅话呢真係振作少少囉，事情总会过去。因为人类嘅记忆，尤其香港港澳香港人同澳门人呢好快就唔记得㗎喇，明日黄花。但係呢吸取教训啦，啊，听得我哋节目，香港同澳门嘅分别是因为香港仲有抗争嘅议员、抗争嘅人去监督政府，唔俾佢变成咗趋势案。因为趋势案做任何嘢，出埋解放军，跟住歌功颂德，人民子弟兵，丧事当喜事办，仲可以帮共产党面上贴金嘅时候，佢有冇损失过一毫子啊？吓，杀咗一个无关痛痒嘅气象局嘅局长，对佢一个政府有乜嘢伤害力啊？13亿5000万究竟系咩钱啊？但系澳门搞到咁样，01讲得啱，系澳门自身嘅问题。因为点解系自身嘅问题啊？呢样我认同佢嘅。 澳门人真系要醒噶啦，真系有多嘢真系要监督政府，发挥澳门人嘅精神，尤其后生仔，始终未来几十年都系靠你哋去争取嘅，我哋能够做得到嘅嘢系极少，系咪啊？香港嘅后生仔亦都系，你哋凝聚到。唔好话讲埋啲乜嘢大道理啊，打倒共产党啊，乜嘢乜嘢，你能够企得起身，守护翻而家我哋现有嘅制度，现有嘅而家嘅言论空间，去顶住睇报纸。澳门所有的报纸电视全部都企在澳门政府和中国政府歌功颂德，在这一次天灾，只有苹果人物日报还是顶得住讲事实的。所以呢，闹读苹果，读苹果呢，闹归闹，支持归支持，如果当苹果日报有朝一日都唔见嘅话，香港可以发声嘅仲有几多，网媒仲有几多，咩众新闻啊，立场新闻啊，佢哋仲有冇资源去做啊？因为真係要有资源，下下众筹俾得几多你啊？你唔系一个商业运作嘅，靠众筹运作嘅，点样可以做得成功？可以挨得落去？想香港同埋澳门大家都顶得住嘅话，我哋真系要想下办法监察政府。佢做错嘅时候，我哋奋起反抗，我哋同佢对抗到底，等佢唔好慢慢，唔使慢慢嚟，系急速恶化，揾翻我哋以前熟悉嘅澳门同香港。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